方是不是会想对方，会想着我们自己曾经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在心里面期待着对方先主动，于是我们就各怀心事，最后就渐行渐远了。 向前向后都不行，左右进退都是局，向前看向后去，到底该去哪里，我困在故事里。 几个人渣，谁没有交错过朋友，谁没有走过弯路，没有失恋哪来的青春，没有错过哪来的成长，一切错过，一切过去，都不是偶然。 有时候忘了珍惜，相爱来得太无意，有时爱太急，需要空间呼吸，嘴角也很痛也深刻，难过不断自责，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，拥抱也紧痛也深刻，谁不会舍不得，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，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，遗憾让我来过，就算过去的

但是有时候也并不是这样的，也许他从来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。习惯并不是喜欢，依赖也并不是爱。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多一点自知之明，少一点自作多情。如果真的分开了，分开也好，各自安好就好。 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，你哭了今夜世界就会灭。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再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。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梦怀里，看太阳暗去光是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。黑夜降临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。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。再唱一首歌给你，你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。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再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。停留在我怀里，看太阳南去光是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。黑夜降临别害怕，我爱你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。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。到什么在剧烈颤抖，是天空或者你的手。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，爱又一次看着你。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，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，看太阳暗去月光失明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让地球最后。 Thank you.

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逗留， 你心太拥挤，你混乱的游戏，我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完成到这里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我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，早应该放

跟爱连线，是听不说我的名字，倾听着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妥协的感动，那是我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。世界都记你心碎和狠心考验，爱到是幸福，只要甜蜜幻灭，痛不转播每一天，想念陪你全天候，不管聊新鲜聊天到天，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和不和笔电赶着身边传递着笑脸，我等你连线，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，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灾风，我给你一不断线的温柔，就让我陪你走到以后，跟爱连线，具体不说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有感动，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 成痴啊。 下耳边零碎的情话，难免沦落成谎话。他的他终究没成为属于他的他，这未必是一种遗憾啊。 多点信心守护前，再也别怕那些小雨点。我这样讨厌，他能越美越似，能共你好好地相处，那会像我们将吵架当玩意。 雨和天纠缠